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13集。齐鹏和齐成快有一年没见面了，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鼻尖开始酸。他的亲弟弟堵在门内的阴影里，还是那个样子，苍白的，没有存在感的，有些惊慌的看着门外的他。齐鹏迅速低头掩饰掉嗓音里的沙哑，关上门之后才对齐成露出了什么事都没发生的笑。 是我，不认识了。哥。 齐成并不习惯这样没有事先通知的突然到访，手足无措的又往阴影里缩了一下。 你放心，我这次绝对不会乱碰你。嗯。 齐鹏高举两只手，语气轻松，脱了鞋子走进来后就直皱眉。 为什么没开冷气啊？ 不热。 齐成还站在阴影里，他在出冷汗，又不敢让齐鹏看见，真是越来越糟了，看到亲人都会忍不住出现这种生理反应。 窗户也不开，房间里闷热的跟蒸笼一样，怎么会不热？ 齐鹏皱着眉，下意识地埋怨了两句，看到角落里站着的齐成正在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赤着脚站在地上，脚趾缩成一团。齐鹏不再说话，打开冷气，把齐成丢在桌子下面的拖鞋捡起来，打开屋里所有的照明，然后蹲下身，把拖鞋放在齐成脚下。 来，擦擦。 齐鹏掏出口袋里常备的手帕，说完就不再看向齐成。他大概知道原因，齐成画画的时候会忘记冷热，又被他突然到访吓着了，赤着脚就想找地方躲起来。明明是白天，却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打开大灯后迅速看了一眼齐成的脸色，人比之前看到的时候胖了一些，不再受到拖行，脸色仍然惨白，现在因为被他逮个正着，冷汗很夸张地沿着下巴滴落。 脸色不错啊。 齐鹏睁着眼睛说瞎话，努力消除现在空气中的紧张感。他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被赵医生关在诊疗室里强行做了两三天的心理建设，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任务。齐成乖乖的一手擦汗，一手扶着墙壁穿拖鞋，不想戳穿哥哥的瞎话。 监控先关一关，这里老晃着个陌生的姑娘挺奇怪的。 齐鹏指着监控中刚刚到厨房，现在不知道低头在收拾什么东西的迟志涵。齐鹏正在快速地进行任务第一步。 我看到你们一起回来的。 齐成对这样的要求有些不解，却仍然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地关了监控。画面消失的时候，他眉心微微抖了一下，然后一切如常。齐鹏不动声色地一边观察齐成的微表情，一边敲桌子。 我以为你是被我突然过来吓着了，结果你早就知道进来的那个人是我。 齐成抿嘴，不想解释，他只是听到密码锁的声音，习惯性找地方藏起来而已。齐鹏其实什么都知道，却和赵医生一样喜欢让齐成自己说出来，齐成排斥这样，所以保持沉默。齐鹏示意齐成坐在他对面，给齐成倒了一杯水，终于切入正题。 那姑娘就是宁宁给你找的治疗方案？ 嗯。 齐成点头，捧着水杯小口小口地抿。齐鹏看了眼时间，他进屋子15分钟，齐成仍然不敢和他对视，这和赵医生之前说的好转画风不太一致啊。 你觉得你好点没有？ 这句话赵医生交代的台词里面没有，齐鹏自己加进去的。说完之后又有些懊恼，他潜意识还是不太愿意相信这个治疗方案。这一次会答应是因为赵医生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签转院的字，又一再跟他保证齐成真的有了好转。齐鹏皱皱眉，把心里的焦躁强行压了下去，强迫自己重新回到正题。齐成捧着水杯没有动，这样直接的问话并不是他熟悉的氛围，而且这个问题他自己其实并没有答案。幸好齐鹏爬了一把头发，很快转移了话题。 我这次回来啊，本来是想把你带到美国的，毕竟那边的心理医生比国内多很多。 话音未落，齐鹏就看到齐成身体一僵，无意识的开始缩成团。 不过赵医生说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到那样的陌生环境，对病情没有好处，而且他还给我看了你的精神评估报告，这个月确实有很大的好转。 按照赵医生的吩咐，这句话结尾带着明显的上扬，是夸奖肯定的语气。缩成一团的齐成低着头，水杯里映着他的眼睛，灰蒙蒙的，没有生气。他的治疗方案终于开始了，第一个场景果然是由大哥开场，只是真的有些拙劣，他大哥还是更适合做大哥，不适合做这样的心理辅导。齐鹏看着毫无反应的齐成，叹了口气，清了清嗓子。 我今天过来只是想确定一下你的状态，顺便再了解一下对面那位池小姐的为人。你知道宁宁为了让池小姐和你续约设了个套，让她有家归不得这件事吧？ 终于说到了问题核心，齐鹏两手下意识握成拳，语调很微妙的紧绷。齐成捧着杯子的手指动了一下，齐鹏抓住了这个微动作，把话迅速说完。 宁宁为了治疗做出这样的事，真的是有些仗势欺人，但是如果真的能够治好你，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齐成手上的马克杯因为指甲划过发出尖利的声音，齐鹏屏住呼吸等待齐成的反应。这是第一个场景重现，齐成当年暗恋上隔壁班的那个小姑娘，齐爸爸家教很严，发现这件事情后就第一时间找了班主任，结果班主任事后把那个小姑娘叫到了办公室，骂得她两眼通红地回教室。这件事通风报信的人是齐鹏，而这件事之后，齐成因为愧疚反而和那位小姑娘的关系更加亲近。场景重现，小姑娘变成了迟志涵，也同样的希望她能因为愧疚和迟志涵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按照实景脱敏治疗原则，他在这样的场景下应该会立刻有病理性应激反应，然后根据他反应的时间程度来做下一步场景重现的计划。 如果他能治好我， 齐鹏紧绷的神经终于等来了齐成的反应，却出乎意料是很镇定的询问， 可不可以让他一直留在对面。 齐鹏眸色一沉，没有马上回答。在过来之前，他和赵医生有过非常长时间的沟通，一方面是为了详细解释这次治疗的过程和风险，另一方面其实是赵医生在说服他相信齐成目前的情况并没有严重到他想的那个阶段，目前的治疗重点仍然应该是社恐。 社恐是他所有病症的根源，这个根源不去除去哪儿都是一样的，但是久病成医，齐成智商很高，和他相关的治疗方案他应该全部都知道了，而且也很清楚每个阶段他可能会有的应激反应。上一次他因为摄像头的问题发病，醒来还能看到池志涵的那个瞬间，应该就知道我接下来会选择什么方案了。 赵医生把齐成这几个月的心理评估报告贴在白板上，一字排开。 你也知道，实景脱敏治疗让齐成这样的患者知道过程以后， 疗效几乎为零，所以这个月我们一直都只在第一个实验阶段徘徊。但是结果出乎意料，齐成上个月的评估报告仍然是高危，这个月却已经有了明显回落，最大的回落值就是他的社交需求这项。这个试验阶段并没有对他的社交恐惧症有任何明显的治疗效果，但是迟志涵这个人让他有了社交欲望。 赵医生拍了拍白板， 迟志涵身上有齐成觉得可以帮忙的地方，所以他甚至有了主动靠近的需求。 齐鹏已经不太记得他当时的心情，齐成的评估报告有自杀倾向这件事是从七个月前开始的，没有任何预兆，这几个月来每况愈下。上个月评估报告中他所有的心理临界值都到了高危，他拿着这些报告找过美国的专家，十个有九个都告诉他，齐成这种情况再过几个月就会失去行为能力，阻止他自杀可能得采用高强度的物理治疗，比如电击。齐鹏自己也是做科学研究的，知道赵医生给齐成用的评估量表经过了多少次采样，非常全面，出错的概率接近零。他们的治疗重点早就从社交恐惧症转到了抑郁症，只是这件事一直只有他和赵医生两个人知道，瞒着年迈的爷爷，瞒着行事冲动的爸爸，也瞒着为了齐家扛下所有生意重担的齐宁。久病未愈的社交恐惧症，越来越严重的抑郁症，自杀一直是最后终点，这一点齐家人都知道，只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相信。齐宁怀孕这件事推迟了齐鹏的自杀时间，他又想方设法地让齐成开了新的漫画，并不是想让他成为漫画家，而是想要给治疗再多一点时间。然后就像老天爷并不想让人彻底绝望一样，一个美食漫画招来了一个迟志涵。 齐成仍然拒绝治愈吗？ 这是他每一次见到赵医生都会问的问题，但赵医生的答案已经很久都没有变过了。 发病的时候他是渴望治愈的，但是平静的时候他并不想治愈。他已经独居十年，习惯的是最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们现在连找到让他活着的理由都很难，更何况是让他踏出大门呢？这次脱敏治疗是我能想到的最后机会了。 赵医生在分别的时候叹了口气，语气变得无力。 他的社交恐惧症仍然存在，所以哪怕知道过程，身体仍然会产生应激反应。用合同留着迟志涵一年，我们要做的是要发现齐成想帮迟志涵什么忙。齐成性格细致，他安排了一切，让他留下遗憾和牵挂是拯救齐成的唯一方法了。如果再没有好转，转院的自我会签。 那也就意味着为了救齐成，这么多年来的保守治疗宣告失败，齐成最后会被送往美国进行临床治疗。齐鹏和赵医生的争论焦点一直是他们现在的治疗重点到底是不是社交恐惧症。围魏救赵，这样没有任何数据依据的尝试居然变成了齐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是他的胞弟，他看着长大，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个空军的小家伙，现在却连活都不想活下去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